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大鑊，我真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头先啊，汤家华嘅问题已经讲七七八八啦，系咪？喂，但系其实嗱， 七七八八啊， 即系你点样睇呢个民主思路先啊？有冇得搞啊？你觉得？ 何俊仁又批水佢冇得搞啊？结果佢就话喂。你呢个咩话新力量网络啊咩思会啊咁嘅嘢。係咪你又唔系立法会议员啊咁仲有人采你咩咁样。但何俊仁就咁样批嘅。因为何俊仁唔知解呢就代理公民党呢就即係你听头先嗰啲声带㗎啦就不断喺度发泄嘅咁样。我听埋前日嘅李永达呢都系喺度闹緊啊汤家华咁滞。因为我諗即係你哋嘅感觉可能会更加即係真实 啲。 我觉得咁啦，即系如果系Ronnie 咧，系觉得民主思路咧系一个可以争取到真普选嘅手段同埋路径咧，咁我谂应该俾佢试下啦。 你觉得得唔得先？你觉得呢条桥得唔得先？ 咁我就如果你问我呢我就觉得就咁靠 你一齐 就咁靠棘佢 杰仔你跟我一齐搞呢个问题。 嗱你喺我条红线下面嘅嗱而家我心里玩啦你制唔制呢咁样。 嗱我觉得呢即係如果纯粹係靠傾呢係应该唔得嘅。即係但係呢我相信Ronnie 呢未必真係完全係靠傾嘅因为我留意到是不是今日定尋日的南華早報呢刊登到他的訪問呢那他都似話民主思路呢都有可能會參選㗎咁樣。咁所以我都唔知道繼續發展落去係點啦。 你估唔會咁呢我其中一啲朋友就咁同我講。佢就話佢係有道德嘅因為呢佢唔單止係退公民黨亦都係退埋呢個立法會議員其實佢就係唔想牽任何人。That's why 可能嚟緊嘅2016年呢佢會再即係孤身上路再上嚟參選去證明佢呢條路線係正確去俾選民印證一次。 係。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要向選民拜票呢我相信選民呢一定要係睇下即係你究竟行呢條路線你做咗啲咩實績出嚟即係成績。即係如果係咁樣嚟到檢視嘅話呢我恐怕唔係咁容易拜到太多嘅票。我只能咁講。因為呢你要睇就係、是、譬如佢用呢種方式或者思考嘅方式思維嘅方法呢都已經從政十一年啦。好啦咁你可能就啲選民呢如果認真嘅選民啊即係真係會投票嗰啲喎。即係如果你話唔係我投完飯後坐埋幾個朋友喺度吹水咁就話係呀梗係溫和好啦係呀梗係理性好啦係呀梗係要同阿爺傾啦咁。嗱喺嗰個咁嘅層次呢就 ok 㗎喎即係你講呢啲嘢冇問題啊即係可能有市場嘅。咁但係當啲認真係參與呢個政治嘅人即係話佢真係會攞起條票落去投落個票箱嘅人呢可能佢就會要求一啲比較實在嘅渣拿啦。包括你過去你行咗條路咁多年啦十一年啦你究竟喺推動民主運動嗰度有乜嘢嘅建樹或者成績呢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選民會諗嘅問題啊！ 嗱，結果第一個時候咧，個關鍵就係佢點樣撇清個責任嘅啫。嗱，如果我係選民，我會點樣睇咧？就係話，到底湯家驊佢做到或者做唔到嘢，係因為你哋公民黨裡面有幾多人配合佢，抑或係？讲喺佢个角度就系抽佢后腿或者系泼佢冷水嘛，即系如果佢话其实唔系嘅，我系有大将之风，我绝对有领导香港民主运动走向呢、這、一个即系光明明天嘅呢个能耐嘅，只不过系因为唉我下边嗰啲俾我喺我条红线底下嘅余若薇又好梁家杰又好，但系你哋咧都唔配合我，所以我而家出嚟，咁佢而家就系话我。 個 intention， 我就要 make a difference。 嗱，依個時候我可以想象到佢可以攞到一扎人嘅票嘅，而一扎人就係、是、講白啲咧，就係好 fed up with 而家嘅香港，而家嘅泛民覺得你哋扭盡六任啦嚇，掟嘢嘅掟嘢係嘛，跟住鬧嘅鬧，咁而家係咪你哋嗰啲掟嘢同鬧都唔得？就係、是、我反而要一個好似湯家華、湯大狀咁樣嘅人咧？你覺得依個市場喺唔喺度啊？ 如果真係2016選係咪知咯？但係即係所以頭先點解我唔肯批死呢？即係頭先你話、哦、可能阿仁哥批死啦，即係話呢個民主思路唔得㗎啦咁。我覺得正係好似女王咁講啊，即係我點解我要批死呢？因為如果阿、Ronnie 佢真係揾到一條路，佢又可以。即係從阿爺嗰度攞到一個真普選，而香港人做到真老闆，有真選擇嘅，咁點解我要話佢一定唔得咧？咁啊，等佢證明自己咯，係嘛？千里共婵娟啊嘛，係嘛？ 喂，咁啊，關於啊，即係阿湯家華餘波啦，咁又有啲即係嚇蘇州市你要執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都未講完嘅，即係補選問題啦。咁啊，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就你哋大概都好似而家都有個默契話，即係俾啲年青人去選啊嘛，係咪？咁但係啊，好似阿大舊咧，即係佢今日就好大意見啦。誒、梗係要揀啲即係有把握嘅人去選啦，係咪？喂，即係尤其係嗰個叫做係否決權嘅問題啊，分組點票啊，啊，即係個內會啊，嗰、那個即係議事規則啊，喂，要呢個好要守得好緊噶嘛，係咪？即係你唔係講而家唔係講練兵喎、啊，你講揾個新人出嚟，然之後全部泛民去即係啊，即係去捧你上嚟，喂，咁對我哋都唔 fair 喎、啊。 簡單嚟講，點樣 balance 呢個問題咧，傑哥？即係究竟今次你覺得呢一場係大戰，所以我哋唔能夠輸。 練兵啦， 或者練兵。 我唔覺得係練兵嘅，因為咧我哋都係要向新界東嘅選民咧係拜票嘅。係啊，咁我正如我哋黨主席阿余若薇嗰日講啦，即係我哋對我哋黨內嘅年輕人咧係有信心。我哋覺得咧係應該盡量咧係去做到咧係世代嘅更替啦。有年輕人咧係去接棒嘅。 係。 咁就所以我覺得咧係最緊要就係冇人冇選民揸住嗰一票係欠咗你嘅。你係一定要有實力，你係表現得到。然後嗰一票先會投向你 咁。今次你點考量咧？諗住係出個新人，即係用翻頭先你嗰個講法就話，要拜票啊。咁無論出新人定重量級都要噶啦。咁你今次你點考量？ 公民黨咧由創黨開始已經係相信我哋係要栽培培育新嘅參政力量。咁所以譬如我啲咁嘅老嘢咧，其實應該退嘅。我亦都公開表達咗咧，即係我嘅主觀意願，我係希望退落嚟嘅。越多越早可以有新人出嚟，係喺兩級議會度當議員咧，係我哋嘅願望。咁就我亦都欣然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唔係只係公民黨、其實成個民主嘅運動嘅陣營裏面咧，真係我見到，尤其是喺雨傘之後咧，嗰、那個新人輩出咧，係令我係老懷安慰嘅。咁就我好相信，即係呢啲新嘅議政論政或者將來會係參政嘅力量咧。是會為民主運動帶嚟一番新的氣象。 即是你暗示的意思，即是話多數今次不會是硬冚硬的，即是不諗住係即係出嚟 Audrey 啊，或者甚至乎係陳淑莊。 如果你問我，我絕對不會是咁樣諗。即係唔會話有啲人甚至又搬翻我兒出嚟咁樣。我諗我兒都唔會啦。 即係寧願輸都好，你都。定會借呢次機會係培訓啲新人。 我唔會同意你講，如果輸都好嚇，因為 咁你要衡量呢樣嘢。 唔係，我當然係要出一個新人去參選咧，我哋係要有勝算，同埋覺得咧佢係可以向新界東嘅選民咧 係敗到票，可以說服到啲選民支持佢，我哋先會出佢嘅。 咁、所以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揾個有勝算嘅人咧，我相信唔係話好多即係一啲泛民嘅人會一齊去即係去選嘅，因為你起碼你揾個重量級嘅話有勝算嘅。起碼好似即係黃成志嗰啲唔即係冇即係唔好意思出嚟啊，大佬啊！即係你侯志強，唔係如果侯志強嘅話選啊，大佬，即係如果侯志強選嘅話冇所謂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對方係揾個重量級嘅，喂，咁呢個其實真係要認真思考喎、啊，呢、這個問題係。 因為你嘅對手唔係李思煙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而家對手係你揾一個係所有泛民都願意投下呢一個支持真心。啊誠意去做呢樣嘢嘅，咁其實你心目中有冇咁樣嘅人選咧？而家， 我哋黨就未曾開始嗰個選民嘅機制啦，因為黨好多時都係要講個制度啊，講機制嘅嚇。咁就但係我當然覺得喺我哋嘅新界東支部咧，係絕對有咁嘅人才。 嗱咁樣， 但係你覺唔覺呢次嘅責任其實幾大嘅喎？你當陳偉業嗰句，你唔好當佢廢噏啦，佢真係好認真咁講，又講分組投票啊，又話呢一場係決戰啊。因為今次雨傘運動之後嘅一場。半變相公投嚟噶嘛？ 而且個選民基礎大啊嘛。 係啊，即係公民黨嘅壓力喺曬度噶嘛，大佬。嗱、你輸咗，即係你其實累埋大家一齊輸噶喎、即係你唔好諗得咁輕鬆喎、啊。傑哥，即係我咁講啫嚇。 我啲都唔輕鬆嚇。 係咯、 不過可能我舉重若輕啫。 O、okay、K、 我當然明白嗰、那個選舉嘅重要性啦。但係咁唔係表示係要揾啲老嘢出嚟嘅。即係唔係表示一定要揾啲好有經驗嘅人，因為如果咁新人你永遠唔俾佢出，佢邊度嚟經驗呢？係咪？即係我成日都講亦都講真嘅，即係我未做大律師公會主席之前呢，我都未做過主席㗎。我未曾選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之前，我都未做過議員嘅。咁係咪表示我永遠都唔可以有第一次呢？係咪？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我哋要對一啲新嘅人呢，年輕嘅人呢，係有信心啊。當然即係呢啲唔係話求其講話有信心啦，當然係經過一長時間觀察啦，知道佢點樣去處事啊，咁樣先得啦。 嗱，傑哥，嗱，你就話呢，而家即係個黨要走呢個本土嘅路線啦，咁、如果你話呢個補選有啲本土派出嚟選、你支唔支持佢呢？ 我咧今日都喺报纸写一篇文嘅，我都喺立法会发言咧，我都讲得好清楚。本土呢样嘢咧，而家咧，我谂系俾阿爷同埋一啲即系别有用心嘅人咧，就将佢咧系等同于掟菠萝啊、港独啊咁样。咁但系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啦，当然我老过好啦，系咪？我读中学时七十年代陈冠中搞号外咧，就最本土嘅，我觉得。咁佢系咪掟菠萝啊？佢系咪搞港独啊？唔系啊嘛，所以咧，我其实亦都觉得应该立此存照讲清楚。我口中嘅本土咧，其实系回归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嘅根本。我觉得如果八十年代系一齐行过一条路嘅人咧，都应该有我嘅感受嘅。就係、當我哋見到戴卓爾夫人啊去人民大會堂嚇、見阿鄧小平嘅時候咧，我哋已經知道大鑊啦，因為咧 真係撲街， 因為咧我哋要向一個奉行共產主義同埋咧人民民主專政嘅宗主國回歸啊嘛，咁、我哋就忐忑不安、焦慮恐懼啊，咁、當時揾啲咩做渣拿咧？就係、中央聯合聲明啊嘛，十四个附件啊嘛， 馬照跑，舞照跳， 舞照跳呢個就係最街坊嘅語言啊嘛，係嘛？ 然之後就將個希望擺，居然擺喺個民主回歸上面喎、 我留意到你用個居然兩個字嚇，咁不過咧，我就覺得咁，當時香港人係相信咗，就係、呢個基本法嘅嗰個設計同安排咧。是要嚟落实中央联合声明噶嘛？ 但你会唔会觉得当时对唔住打岔啊？但你会唔会觉得当时大家始料不及，即系所有嘅香港人，包括 so sorry， 但系泛民议员都系太天真太傻，因为大家其实真系冇谂到呢一个共产党佢嘅龙门原来咁百变嘅，同埋原来佢系咁可以 subject 照佢嘅 interpretation， 佢真系可以今日就推翻昨日的我，呢啲其实系咪始料不及呢？ 你料及与不及，其实都冇乜大分别嘅啫。 会唔会影响你哋咁多年嚟嘅方针、处事方法，同埋你哋会唔会，譬如提早本土啲，或者提早强硬啲，或者会更加 diversify 咁样咧？ 嗱，我觉得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实都唔系话接受要去掟汽油弹啊，做土制菠萝嘅吓。咁、就但最紧要咧，我觉得就系咁。我哋点解今次要反对呢个政策方案咧？因为而家阿爷要我哋啃嘅，唔单止系一个假普选，佢直情系要我哋放弃一个判别是非之心，要我哋咧系放低拒绝指鹿为马嘅尊严，系要我哋咧自行自己去认知事实嘅权利，都要抌埋。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的核心价值，就系呢个系创党嘅时候你哋嗰个资本嚟嘅，呢个系。 是啊是啊是啊。咁、但嗱你要明白，其实公民党呢，或者你好多时你可能忽略咗呢样嘢。但我哋系来自抗争㗎喎。嗱、我哋由23条关注组开始嚟㗎嘛。23条呢其实系香港即系近年一个分水岭嘅重要嘅民间社会或者公民社会嘅觉醒运动嚟㗎。嗰次咧，當然嗰時我係大使公會主席啦，咁當時發夢都未諗過從政噶，咁但係無論當時發夢有冇夢見從政都好，我後來從咗政咧，係由嗰役開始噶嘛，所以大家唔好忘記咧，你追本溯源咧，其實公民黨係始於抗爭，咁我哋係有一個咁樣嘅淵源啦，咁所以即係你話我係咪錯判咧？咁其實未必係。真係，所以我點解頭先講，我錯判與係正確判斷咧，呢、這個未必係一個好適切嘅問題，因為我哋事實上係點樣產生嘅咧，已經係說明一切嘅。 因為84年嗰陣時候你冇出聲，會唔會覺得自己有少少後悔？阿女王意思就係、是、 嗱，即係唔你 唔係我咁僆仔啊，我就唔關事啦。我嗰陣時候讀緊中學咁樣， 我得幾歲我做唔到嘢啦，傑哥係咪？ 咁你嗰陣時候即係 我人都未出世添嘛， 你成年人嚟噶嘛，係咪？即係中聯合聲明簽嘅時候，你應該知道 我係成年人， 係咯，即係應該要發聲噶嘛， 應該衝擊啊， 係咯。嗱，會唔會覺得遲咗？ 哦，咁啊，我谂即系好老实讲啦，如果冇23条咧， 系 我谂我今日仍然都日日出入法庭嘅， 系 吓、我根本谂都冇谂过，我系会从政嘅。咁而事实上你话我有冇出声咧？咁啊，梗系冇而家日日去搏咪咁出声啦， 即系冇 vocal 啦。 咁当时当然一班朋友坐埋，梗系会倾啦，因为有啲人已经谂移民啦嘛。咁当然嗰时系有讲呢啲嘢啦，但系就唔系话。即係好似一個公眾人物係去即係影響到民意民情咁樣嚟發聲啦。咁但係你話當時如果出多啲聲係咪好啲呢？咁可能係㗎，可能係㗎。咁但係過咗去就過咗去啦，都追唔返㗎啦。咁而家咪喺自己嘅掌控之中啊！你可以做到乜嘢，咪盡量做咯。 喂，咁所以會唔會係因為咁嘅緣故，又特別喺雨傘運動之後，你哋提出呢個本土角度主流化呢樣嘅咧？ 嗱，我覺得點解我要提呢樣嘢咧？就 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你講咩嘅， 係我知 解釋下， 所以我咪解釋俾你聽咯。 OK， 嗱，首先我頭先講咗啦，本土咧，我嘅意思咧係要回歸呢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回歸80年代嗰陣時，我哋以為有嗰個渣拿嗰種想像啊，即係我哋可以面對一個奉行人民民主專政嘅宗主國咧，我哋都仍然可以保留香港嘅核心價值，仍然可以保留我哋嘅生活方式啊，或者即係直接啲，好似女王咁講，即係當時係咁噶嘛，就話馬照跑，舞照跳咁樣嘅。咁因為咧，其實近年咧，我發覺，你諗下，嗱，我哋點解去否決蓮塘香園圍口岸呢個基建呢？因為我哋覺得，如果你從香港本位作一個衡工量值，即係我投放1000万，但有幾多嘢係利益係落咗香港人嘅袋咧？咁你發覺，如果咁樣計出嚟咧，係唔掂嘅，所以我哋其實係配合內地嘅規劃啫。咁你如果用本土啊嘅角度嚟睇， 香港为本位主义， 咁唔应该做嘅喎呢个工程， 系啱啱。 又或者你讲 你高铁都系啦，系咪？ 高铁都系啦， 即系好多其他嘅基建，我哋而家见到嗰啲绝大部分其实都喺呢个 cap 里面。 啱啊，但唔止高，唔止系基建，就算民生啊，譬如你讲紧双程证，你讲紧呢啲自由行系嘛？或者一日150个配额等等，喂，呢啲都系。民生好有关嘅嘢，如果你用香港本土，即系我界定嘅本土啊，嚟到审视咧，喂，你系咪应该有争取翻一啲审批权啊，或者嗰个双程证嗰、那个或者自由行嘅数目，系咪我哋应该多啲有权话事啊？咁嗱，呢啲都系嘅、哦，咁所以我所讲嘅点解叫做香港嘅、即系。本位價值主流化呢、其實我諗女王一定有留意㗎，即係譬如有一個叫做香港一直有一個政策裏面討論呢，就是、叫做性別觀點主流化，就係咩呢，就係、我哋成日覺得香港嗰啲政策呢係缺乏女性角度㗎、舉例譬如你去聽音樂會、或者睇話劇中場休息，咁嗰啲男士呢就好快解決咗，咁坐返去坐定定等下半 啲女仔仲排緊隊， 仲排緊隊，咁呢如果你有一个性别观点主流化嘅角度呢，你就会考虑整多几个次架俾女士咁、就咁啫嘛。 咁但我有时觉得咁样呢，即係我大概明白你嗰个定义系点嘅，就其实呢个系妈女人囉。 啱啊啱啊啱啊。即 係你嗰个所谓嘅本土角度主流化呢，其实人都知㗎啦，你不嬲都做緊㗎。 唔係，其实呢个唔係 substantially, 你个 policy 系唔会变㗎喎，即係纯粹系你将你现有嘅嘢加咗本土两个字去 sell 㗎咗。 唔係装下。 唔係，但呢个时候我又要插多句，唔好意思啊，结果好惨，即係我哋三个想点呀咁吓我。唔係，即係我觉得就係话你与其用本土呢个字呢，一本土呢个字烂咗啦，即係 so sorry to say, 但係佢系俾寄生虫食咗騎劫咗。而家呢个字系一讲出嚟我哋就谂到菠萝，即系其实你要帮呢个字洗底嘅工程仲大过你实际上去执行、 觉得你跟风啦， 系啦 ，exactly， 系啦，即系 你会觉得自己跟风。 陈云喺 Facebook 话跟佢口水尾啊嘛， 系咯， 系啦，系咩？ 因为点解咧？即系 你谂下，我哋三个冰雪聪明都要你解咁耐，你谂下一般人牛头角师奶，即系信王之风。 如果我系 Ronnie 嘅讲法就话，屌嗱，你五龟公投又系咁。你搞呢个支持占领中环就系咁，而家搞 唔系同埋即系你见到 你都系跟风噶， 你见到噶，你嗰啲咩文汇报嗰啲即刻传译你系港独噶，系咪先？即系你又 recall 翻阿陈家洛啊嗰篇文啊，又话见朝头早见唔到个咩国旗啊、五星旗啊，喂呢啲嘢仲唔系港独咁样？喂，其实啲人已经系 project 咗咯 ，perception is reality。 嗱，我退一万步讲、 就係咁樣啦， 即係我退一萬步講就係話，我唔講港獨唔港獨啊 ，OK， 我亦都唔講呢個字點樣，但係你嘥咗太多 effort 落去一早已經俾人定性咗個字裡面啊，即係與其你咁樣嘥力，你不如講真，你講啲嘢，阿媽係女人，因為我哋實中嘅講真，如果我聽到你依一個政綱，你推銷我即刻投票，我一定啊 ，OK， 但係你點樣令到依樣嘢能夠？implement 到啦，即系点样可以实行到、实施到，而大家唔系觉得喂大壮你讲咩啊？即系你喺度讲一啲法律术语或者点样，我系听唔明嘅咁。即系你点样可以，即系我唔想讲一个大陆匪字啊，但系在地实施。 系，唔系我同意嘅，即系几位讲呢样嘢咧，我都系认真要谂下啦。即系因为咧，你无谓用一啲精力咧，系去纠正一个已经系俾人哋抹黑咗嘅， 唔系，然之后人哋仲可以话你假货添啊嘛，因为你冇骗过啊，大佬，系咪先 ？O K， 你唔系代理嚟噶，杰哥，你明唔明啊？你系入咗水货啊，而家又唔系。 因为我好有印象嘅，杰哥，你讲两镬嘅，第一镬咧就系 政纲上面加， 就讲紧公民党，就政纲里边咧要加紧本土元素。咁我覺得已經覺得你跟風㗎啦，即係怯於形勢啊，好大鑊啊！而家冇本土唔得，咁跟住你最近又再講咩角度主流化，咁我就覺得，但跟住頭先你講完嗰啲嘢咧，喂，咁同我哋以前做呢 唔係啦，大哥，講真嗱，我覺得阿傑哥咧，真唔需要即係其實妄自菲薄嘅，即係如果你話係本土派，其實佢哋最新嘅主張咧，有兩個標誌性嘅主張啦，即係冇一個主張，一個就係手段啦。立主張嚟講，就係話要拋棄即係尤其係 退聯啊，嗰扎人啊，嗰扎本土派，佢哋話要拍放低呢個六四包袱啊嘛，然之後就唔去呢個六四嘅燭光晚會啊嘛，喂呢個你哋第一個講嘅喎。你哋創黨嘅時候已經講過咯，其實你哋係已經係創風氣之先嘅咯，已經係第二就係其實本土派其實個強項喺邊咧？就係、是、其實喺網台上面，喺個網絡個喺網絡政治嘅參與度上面係好高。而喂網台講真都唔係啊老蕭啊，其實係45條關注組係搞起先嘅嘛。但問題就係話，即係 你俾阿傑哥答下啦，好唔好啊？ 即系无以为继啊，就系、 是、我都平时讲好多噶啦，从来都唔出声啊。 傑哥，傑哥，你一轮嘴用我哋，到你啦。 唔系嗱，我觉得，所以我咪其实你讲完之后咧，我咪就系觉得我唔单止唔系跟风啦，系咪？咁佢都话我哋系创风气之先咯， 冇来啫 啊。咁所以即系我唔系咁，我觉得即系我头先都话啦，你陈冠中七十年代都系本土嚟噶嘛，佢搞号外系咪先？咁嗱，當然你話係咪我哋應該要用咁多精力嚟到去糾正翻嗰個已經俾人即係已經係搞到爛曬嘅本土兩個字咧？咁呢個咧，我再考慮啦。 你想搶翻呢個本土嘅話語權，但係可能會弄巧反拙，就俾人話：屌，唔係假貨。 Okay. 都唔系我哋嗰只本土，唔系但问题就系本土呢两个字咧，其实我觉得真系随 唔系， 因为其实你哋自己本身 具体问你几个问题，简单啦，你会唔会赞成即系中国还中国，香港还香港先？ 啊，即系河水不犯井水， 办法庭啦 ，yes or no 先？你同意 唔同意？中国还中国，香港还 香港，六四啲 即 系 河水不犯井水咯。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香港喺中国咧。是过去160年的近代史呢是有个太过重要而不可替代的角色。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要继续的。 嗯 ,ok, 即是否定啦、 啊啊。我觉得是继续的。 六四应该要继续香港人关心和悼念啦，你觉得。 应该。 ok, 咁、啊、就你觉不觉得我们香港人应该找回自己的角色的期间呢，在个手段上面应该要勇武一点呢？即 系 唔可以过去用我哋嗰二三十年嗰啲和和妥妥嘅方法咧、 嗯。哦，用翻二三十年， 即系唔系和理非非啊？系同和理非非讲拜拜啊？系 嗱，你当然你一定要系有一个凑效见到效果嘅方法啦。如果你话过二三十年争取咁又争取唔到嘅，咁就梗系唔好再用啦。即系用都 勇武，你赞唔赞成？ 勇武系咩叫勇武先？ 即系又戴头盔，又同差佬格斗嗰啲，你系咪先？ 攞晒菠萝啊，点样掟杯啊？ 即系我觉得你未去到嗰个需要咁样嘅阶段啦，亦都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接受啦。 嗯 啊，咁、但系咧，我可以咁讲啦，即系如果阿爷咧系继续咁样，系唔理我哋嘅初衷系乜嘢，继续咧系即系话我哋搞港独。话我哋系用即系接受外国势力嘅呢个 资助 啊，即系去咩话？佢话佢叫我哋 勾结 外国势力，然后咧就 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夺取嗰个香港嘅管治权啊！咁呢啲咁样嘅好虚嘅，而且系完全不建基于事实嘅讲法。如果继续咁讲落去咧， 嗯， 终于有一日咧，即系真系全部要勇武噶。 嗯， 因为咧冇办法啦，因为你呢啲、即系好似我呢个人咧，就会急速被淘汰啦。当然，因为冇嗰个效果啦嘛。因为你讲咗咁耐，咁阿爷 唔系，我觉得你有呢个效果啊。因为你睇翻南韩啦，系咪？逆权大状咪就系一个大状开始喺街头度，系咪跪低，跟住就大家守住，大家唔好退咁样样。就算有差人揸住警棍过嚟，我哋都唔使惊。咁其实。即系个角色，我都非你莫属噶喎。结果 唔系咁，我唔敢当。但系即系我其实过去十一年咧，行下都好似系行紧咁嘅角色啦。系咪？即系我都话我根本应该喺法庭噶嘛。 嗯 啊，咁即系，但系我觉得咁啦。民主运动咧，而家咧都系一个需要总结， 系、 去即系 重新上路， 全系啊前瞻嘅一个阶段嘅、嗯。所以点解我？咪上星期喺呢个法媒会议度咧，我都提出咗，即系七月尾咧，我哋希望有一个退休型啊嘛。 哦，系系系。 咁而事实上咧，就其他嘅泛民主派嘅朋友咧，都即系同意呢个做法嘅。 咁而家我哋已經初議咗我哋嗰、那個退休型嘅嗰個議程啦。咁我而家就會發曬俾不同嘅政黨啊， 係啦， 咁啊佢哋會自己傾一次先，然後我哋七月尾咧，即係放暑假之前咧，就會大家碰一碰頭。咁啊，希望可以真係總結嗰個經驗，然後即係重新上路啦嚇。 喂，其實傑哥，我仲有一個問題啊，即係關於本土化，即係本土化啦，本土化啦，係嘛？咁啊，即係其實嗱，你嗰、那個叫做本土政綱咧，其實你最初幾時提出嘅？其實係 唔係未提出？ 唔係最初係幾時提出嘅？其實即係叫做是有propose 係話你政綱就係本土化，即係加入本土元素咁樣。 哦，我就係咁嘅，因為我哋喺去年轉莊啦， 去年轉莊 嚇，咁我就係再當選兩年黨魁啦。咁我就話明年咧就係公民黨十週年啊嘛，創黨十週年啊嘛，我哋係2006年創黨噶嘛，咁啊2016咪十年咯。咁我就話咧希望2016年嘅時候，我哋黨慶嘅時候咧，我哋嘅黨綱可以加入一啲本土嘅論述同埋元素。 幾多月啊？舊年係？ 十二月到啦，我记得一月咁上下啦， 系嘛？ 唔系转装应该早少少，好似十二月啦，十一月尾，十一月尾好似。 十一月尾嗱，咁啊，咁我仲我有个问题问啦，就嗱，因为旧年咧，即系呢个新同盟啊，即系呢个或者同埋阿毛姨姨啦，贵党毛姨姨啦，即系本土优先啦，咪即系呢个本香港本土啦呢、這个组织啦咁样样。其实佢哋旧年其实已经系搞一个本即系港人优先议案噶咯，其实已经系即系譬如你头先嗰啲好实质啊。嗰啲本土嗰啲政策嘅主張，你已經講曬出嚟噶啦。譬如話修改基本法啊，取消呢個咩即係雙非嘅居留權啊，即係譬如你話即係修改呢個東江水協議啊，喂，限定呢個自由行人數啊，呢啲嘢，喂，其實你去年已經係即係一早已經講咗話要本土化，但係點解即係之後有一個本港人優先嘅議案推出嚟，就得個四票去贊成，而公民黨就得阿毛姨姨一票咁孤独去支持呢样嘢咧，你哋系唔系即系叫做系叶公好龙咧？ 唔系话呢样嘢嗰阵时已经喺网上清楚辩论过啦。 嗯， 我而家唔知系饮得你啲酒多，我唔系好记得吓、啊。但系嗰阵时系交代得好清楚啊。我而家唔好乱讲啦吓，因为而家可能醉醉地吓、啊。但系咧嗰阵时讲得好清楚噶，就唔系你讲嗰四票咁样嘅吓、啊。但系嗰个转折系点？我而家 因为我而家见到就系四票赞成， 嗰阵时系讨论过晒嘅吓吓。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是、我哋系支持咗。一个、 修订议案， 修订议案啊嘛，系嘛，好似 系 啊、 嗯， 所以先至系有咁嘅情况，因为呢个唔系准确反映嗰个事实噶嘛，吓、但我而家重复唔到嗰个當時 的分析。但你支唔支持其实呢、這个港人优先嗰啲即系内容啊？其实即系嗱，起码就系见到就系、是、泛民嘅票数真系非常之少啦，即系其实。你23票啊嘛，但系得真系得4票啫。而家个个都话本土化，但系真系去到有一样嘢 table 出嚟嘅时候，就真系咁样去。 你讲翻范国威嗰次嗰、那个系嘛？其实嗰一镬嘢系好奇怪嘅，因为大家一路都系话要维护香港人利益啦，系咪？咁我哋心目中嘅建制，即系好似我啲港女最讨厌政治噶嘛，系咪？系啦，咁就觉得建制咧就维护阿爷利益嘅，咁泛民就维护香港人利益嘅，咁你哋好努力嘅，只不过系即系仲努力紧啫。 呢个系最具体噶咯，即系苏花，我见到立法会啊，即系推出嚟嘅议案嚟。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系因为嗱？好直接啦，就係、是、其實泛民裏面根本達唔到共識，根本就係彼此都唔妥。原來係人哋提出，點、解你提出 即 係 呢個黨，即係呢個有啲門派嘅， 係啦，門派之爭。 但其實你哋都有 個，所以導致個投票率咁低 咁樣。 唔係，我記憶絕對唔係咁樣嘅嚇。不過我即係而家係講唔得翻啊！你聽日再揾我，可以俾個清楚咁。啊，當時係講得好清楚嘅嚇，我唔記得咗係因為一個修訂議案啦，抑或係點樣？啊，連法國威都係冇意見嘅，佢覺得個投票支持嗰個結果係好正常。嗱、不過我咁樣最後講啦，係咪你差唔多時間啦？ 差唔多，差唔多。 嚇、我講清楚咧，就係我而家咧喺 我哋可以為你講到你走醒為止嘅。 我哋啊喺黨內咧，事實上我哋係請咗我哋嘅副主席陳清橋教授咧。系真系去主持一个小组咧、我哋系真系为呢一个十周年嘅党庆嘅时候嗰、那个党纲 應該點樣加入一個本土嘅論述呢，係作一個深入嘅研究嘅。我知道呢，陳清橋教授呢係由香港嘅歷史源起開始一直咁樣講呢個本土嘅字嘅。咁就或者大家耐心少少啦，即係我哋係認真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覺得係對於香港係好重要。呢、這個唔存在話執唔執口水尾，係咪有陳文先生話我跟佢嘅重要嚇？即係最緊要就係你真係有一個清楚嘅定位。譬如香港喺2047之後，一國兩制是否繼續呢？如果繼續係以咩形式繼續呢？咁呢一個想像呢，我相信都係呢個所謂本土議題啊。必定涉猎嘅， 系唔系？我都希望就系其实本土呢两个字咧，系可以正本清源，就唔系话即系其实就反对呢啲，即系其实推翻晒过往嘅一啲，即系和理非非又好啊，即系其实嗰啲即系一啲正路嘅嘢咯。即系其实喂，如果唔系同意你嗰套嘅，全部都系左交嚟嘅，即系你喺佢眼中就系左交嚟噶啦。 我谂啊，杰哥 clarify 咗嘅，第一就系即系本土还本土， 我知， 即系唔可以冇。没有中国的视野嘅，你唔可以。 唔系，其实嗱，有一样嘢好欣赏嘅， 存在噶嘛。 我真系有一样嘢好欣赏嘅，譬如好简单就系话，即系唔完全，即系其实中港两地嗰个格局、那个交流或者互动系唔完全系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嘅，甚至乎我哋即系香港，即系作为即系其实即系嗰个叫做政治能量比例咁悬殊嘅情况底下。其实我哋都应该关注大陆嗰个发展形势。喂，起码第一样嘢，我好欣赏，即系其实你前年阿陈家洛其实系喺呢个大陆啦，即系譬如好似呢个广东省啊，佢话要起成廿个核电厂啊嘛，系嘛？即系其中一个咧，仲要起埋喺呢个叫做系唔记得咗边度啦。总之即系其实系即系个超级核电厂嚟。最近仲好似话用料用啲钢材啦，同法国嗰间即系一种偷工减料嘅钢材咧，仲系一样添。即系呢样嘢咧，其实我记得嗰阵时香港嘅泛民政党就系即系呢个公民党第一个提出嘅，就话喂唔可以起、啊，大佬。即系喂，我呢样要欣赏啊！喂，其实喂，你话系咪河水可以唔应该不犯井水？喂，嗰样嘢系发展喺大陆，但系问题嗰样嘢系到头来系影响香港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好有高瞻远瞩、啊，大佬。即系起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咯，真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话任何一个选民都系咧，就系点样样喺一个一国两制，而我哋而家摆明俾人揾紧笨、走紧数嘅前提之下，可以争取到港人最大嘅空间同埋利益噶嘛？咁、其实如果任何一个泛民政党能够好清楚身体力行做到呢样嘢咧 ，I'm sure 即系可以统合到成个香港嘅、即系而唔系少数人，即系嗰啲蓝丝我哋唔好理佢啦。OK， 但系大部分人你冇理由你会想将自己嘅利益双手奉送嘅，除非你讲紧嘅系即系既得利益者啦。咁但系头先你哋讲嗰样嘢就系、我觉得我要补充一样嘢就系、我哋点样 leverage on 大陆呢样嘢？即系头先阿曹总讲嘅就话、喂，咁你起核电厂，佢炸嘅话，我哋香港濑嘢噶嘛？东江水我哋系唔中意，我哋唔中意个价钱啊嘛，我哋唔中意佢成50亿噶嘛。但系如果佢系50,000蚊卖俾我哋，咁我哋就会要嘅，系咪？咁其实喺一个 policy 里面嘅 adjustment 系靠泛民个牙力咯。但系我觉得系你要个包装上面系即系我个 concern 咯。 好啊，唔系我多谢几位俾咗咁多精辟嘅意见我啦。咁我一定会喺咧吓呢个阿陈清桥教授呢个小组嗰度咧，就同佢再磨下啦，系嘛？咁但系我好同意咧，就系呢个而家其实香港有一个咁多人嘅嚇、內地啊，作為即係我哋嘅近鄰咧，而家嗰種壓力咧係越嚟越感覺得到， 影響到生存空間啊嘛， 係感覺得到， 因為嗰個生存空間嗰個危機咧，令到香港人咧係好受壓，所以先至咁。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一定要正視呢個問題啦。好似頭先女王咁講，即係如果你話有個政黨，你係可以有一套論述，有一個說法，係配以政策嘅執行落實咧。是可以一方面照顾到即是香港人这个即是以香港的本位同埋香港最多人最大利益来到出发同埋是做得到的，咁当然是好掂啦。而事实上呢，我哋而家都已经是 要即係刻不容緩㗎啦，逼近眉睫㗎啦。我係真係要諗呢個問題咯。係、 啊啊、 我都幾肯定咧，喺2016嘅立法會選舉咧，呢、這個將會係一個重要嘅議題。 主族。 主族嚇，咁、所以咧，我諗我哋會 夾把勁。get 呢個 point 話時話幾快喎、上一次你選舉咧，即係除咗冇人衝擊，你哋攞得多票啊，民主黨衰咗之外咧，其實你哋嗰個反赤化咧，我哋事後研究，你哋係捉到個 point 嘅喎、捉到個市場。 啊，頭先啊，補充一點，頭先講台山核電廠，台山核電廠。 哦，好啊。 咁啊，當其時即係陳家洛咧，就好似自己俾咗封信俾即係689啊，叫佢即係，即係去呢、這個即係廣東嘅時候，俾啲壓力佢哋啊，係講過嘅呢樣嘢，係啦。 咁我哋繼續努力啦嚇、 啊。好，咁啊，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咯喎。 好， 加咗時咯喎，已經 加時。好多謝傑哥， 好多謝幾位，多謝各位， 希望有機會傾偈啊，拜拜。